我有 选择 选择 嘅政府啊嘛， 你落台嘅权利，我唔系要你最叻嘅人，点知喺西方社会崇尚一样嘢，我唔系拣条最叻嘅人啊，屌最叻嗰条友走去做生意啦，我一系就最艺术家，一系就攞诺贝尔奖嗰啲人啦，最叻嗰啲人， 系啊， 其实系最平庸噶嗰啲人系。 不过我觉得呢个政权咧都系思觉失调嘅，即系你见到咧，即系呢个佢哋话即系要反呢个文革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這個習近平其實佢處處都有啲文革嘅影子喎，開始而家有啲人咧喺度搞緊呢啲個人崇拜嘅咯，即係你就係講呢個解放軍入邊啦，即係已經開始不斷咁樣掛呢啲咁樣嘅即係習近平嘅頭像啊， 同埋嗱，一種係啦，掛習近平頭像啦，另外就係、是。即系习近平出版咗佢嗰咩治国理政嘅心得啊，之类咧， 连呢个咩啊呢个彭丽媛啊都出 CD 喎、啊，大佬， 乜不嬲都出嘅，屌出咗好多年嘅， 又咩彭嫲嫲，屌啫，咁佢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佢早前佢搞嘅个咩文艺座谈会，其实又喺度即系。又喺度搞緊呢個即係翻版文革啊嘛，你七不講嗰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咁咁而家你叫做係習近平咯，即係我覺得佢唔會話即係、啊、即係係遵從緊即係習近呢個鄧小平佢以前六四之後嘅一個權力道路咯，就係、是、叫做係集體領導咯。第一樣嘢佢已經唔係啦，係咪？佢已經係集權㗎嘛。 系，即系李克强个权力比温家宝啊，已经使咗好多啦。 系啦，咁所以你话而家你对于佢嚟讲，即系呢个中国系冇讽刺咧，系嘛？ 唔系，所以我咪就系一开波即刻回应嘅时候，喂，其实你咁样嘅被自杀，再加呢个权力结构，其实都系一种退步嘅表现。 啊， 即系完全唔系我哋当阵时想象咁，就系话中国会逐步逐步迈开开放，由经济去到政治。 嗯， 所以其实你是走回头路的。 是走回头路。 你以为八九年一役走回头路，唉、哎、即是都等一下啦咁样。喂屌又不是喎。你而家仲系行路打倒褪喎。开倒车喎直情系。习近平。你集体领导又冇啦，又要继续尊崇佢呢，你又搵到攞返老毛出嚟啦。跟住以前拳斗都系坐监啫。 嗯。 一条命都冇埋。 而家被自杀㗎。 喂你嗰啲唔系退步嘅表现啊。 啊咁同埋你话即系你想搞呢、這个即系吓互联网兴国啊嘛，你想搞互联网经济啊嘛，净系搞经济系嘛，即系但问题就系话你完全嗰样嘢咧，你系反互联网精神嘅系嘛，即系你谂住就系话佢不过习近平一早已经讲噶啦，就系话互联网系可能会亡党亡国噶嘛，系嘛，咁 所以要领导呢个互联网咯， 所以佢都醒嘅，你唔好话佢即系以前大家佢未当权嘅时候，以为佢系猪油饼啦。吓，因为佢又冇乜即系真知灼 见，个人魅力啊， 系嘛，即系猪头饼咁。但系你谂下，其实佢而家所做嘅嘢系一个高明嘅独裁者，佢未必一个开明嘅独裁者，但系佢一个高明，即系佢好醒嘅人， 同埋好肯定系一个 好心狠手辣噶啦。 嗯， 完全系即系唔手软嘅。 系 嗱呢个反而咧，你就真系好疼，包括佢嘅政治对手。喂，大佬，佢贪污啫，你咪拉我坐监咯，大哥。喂，唔使条命都冇埋系嘛？ 啊！ 喂，呢、這、一个先至系令人觉得你系制造紧一个即系恐慌嘅社会。 系啊，咁所以尤其系点解即系被自杀咁好咧？就系、是、因为你文革，你嗰啲政敌会又会点嚟点去噶嘛，系咪？会倾侧噶嘛？ 喂，如果佢系真自杀咧、啊，我都觉得嗰条友就系、是，即系好后悔啊，成成嘅，不过都唔会噶啦，系点咁样贪官系咪？喂，如果你被自杀嘅话，其实你系反映到一样嘢，就系嗰班友即系基本上已经系斗到韭菜啦。 系啊， 你只有斗到韭菜，先至系攞你条命杀你灭口噶嘛。 系系 呢个就先系令人觉得呢个社会先系恐怖。 系好捻恐怖啊！咁所以有冇上岸呢样嘢咧？原来冇嘅喺大陆。共产党，你做咗你喺大陆即系做咗官吓、啊，做咗高官，你系条命系月牙烟嘅。老实讲系，即系、啊、你见到啦，即系啊，我哋之前都讲啊，喂，其实你见到啊，上海仔其实同王立军都好似嘅，其实系系嘛， 即系以前系打手啊，我第二把交椅 跟住咧就一个屈未十添，你嘅下场仲惨过你普通老百姓。 唔排除呢个上海仔会去美国领事馆。 系咯。 诶，不过你咪领事馆就唔会招呼啊上海仔嘅，大佬有冇搞错啊？你咪系人都知道佢系黑社会，大佬你俾佢政治庇护咩？ 唉，真系，唉，真系讽刺啊！唉，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喂，新年快乐啊！ 预祝新年快乐，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我哋系2015年最后一集啦嘛， 好 啊，好，拜拜， 拜拜。